各位 MyRadio 的听众 D 架报读者，你们好。MyRadio 和 D 架报的 YouTube 频道在近期屡受黄标打压，令到我们广告收入大减。所以我在这里恳请大家支持 MyRadio 的节目月费计划和 D 九日报的每月月费计划，突破黄标舆论审查，付费支持自由发声。请支持 MyRadio 和 D 架报。 提提大家 ，MyRadio 同《癫狗日报》嘅月费而家已经可以用 PayMe 缴付，大家可以扫描画面嘅 QR code 或者输入画面嘅电邮地址缴费，多谢大家。 大家好啊，欢迎大家收睇星期三晚嘅本土最前线，有我同阿辉啊，大家仲健在啦吓。 是。 好咧，危机四伏啊！咁啊，呢個肺炎咧爆到周圍啦，係啦，真真正正嘅大爆發啦，已經係無分職業、無分地區、無分即係，不過主要都係男士喎，好似 點解咧？ 大部分啦，又唔係主要嘅，唔知點解喎？點解咧？我都唔知點解喎，真係啲男士傳嚟傳去比較多咯，即係譬如咩麗景。九宿舍，唔知有成十個啊嘛，嗰啲聚會。 因為咧，啲男士咧，通常多數咧就即係起碼都中年以上啦，即係年齡層就偏高啦，係咪？ 比較中意跳老舞喎。 係啦，咁啊，中意得閒落去屯門啊，跳下老舞啊，揾下小紅啊，攞下屎忽花， 親熱下咁樣啦，啲男男女女。 係啊，咁啊有啲親密嘅接觸啊，又好似即係。嗰日嗰個咩富林嗰個乜撚嘢？ 富林係咩事啊？ 嗰個係即係舉辦個咩老母大派對咧？ 你係咪而家係咪即係網上面阿容祖兒有 share 嗰個啊？ 邊個啊？ 容祖兒咪 share 一段片咧跳老母係咪？ 冇睇，我冇睇容祖兒 share 咩片咯、 啊。佢 share 咗單係咩噶嘛？ 係啊係啊，好似係喎。 跳老舞咧就是、慶祝七一噶嘛， 係啊， 慶祝呢個香港， 即係好撚忙我咁撚樣跳撚曬嘅喎，個老 唔係一個好似成堆喎， 有個跳得特別咩嘅咁啊， 我唔敢睇啊，不忍直視，我睇一兩秒我就碌走咗，所以我唔知道 嗰、那個阿嬸嗰條片好似俾人改咗，配咗個。background music 做呢個四冷門嘅， 四冷門。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呢個我見到嗰個啊，碌咗，跟住又係碌開咗，我睇唔順。係咗兩秒之後。 係啊，即係嗱，咁佢哋即係慶祝得咁開心啦，又跳曬舞啦，大汗淋漓啊，親密接觸啦， 全部唔戴口罩啦， 吹下水啊，飲下酒啊。 嗰陣時好似唔係話唔可以咩限聚令嘅咩，都仲係。 唔知喎、 啊。七月一好似都仲係有呢個限聚令，但係 算啦。 咁佢哋又幾有為嘅，咁又係咪？ 呢啲慶祝呢啲就有特權㗎啦。 咁啊係喎。 係啊。咁咪求人得人咯，屌。 咁啊 OK 咯，係咪？你有自由啊嘛，係咪？香港好自由㗎。 即係啊，男司嗰啲咧就。年齡層咧就偏高啊，偏高咁啊，又唔中意守規矩啦，咁啊，所以就 又中意嗱，喂，仲有好多免檢疫噶嘛， 係 即係有好多嗰啲由中國嚟香港嘅免檢疫，咁咧我聽嗰啲 case 嘅，即係話啲人又好犀利嘅，話譬如見客咁樣啦， 係， 跟住就同阿客講話嗱，我哋嗰個唔知邊個邊個咧， 點樣咧？點樣咧？ 即係要隔離又檢疫又成，但係唔緊要，我係公司高層啊，乜好犀利啊，識啲人啊，而家咧開咗佢聲咧，佢可以直接落嚟咧，就唔使檢疫嗰只啊， 即係商務人士，商務人士咁就可以免檢疫咁樣出咁轉啊， 係啦，咁你知佢哋。即係嗰啲男司啊，比較好啲中國嘢，又中意咁樣行呢啲咁嘅漏洞走上去玩㗎啦。我見到有啲傻仔咧貼 Facebook 咧，即係話啊，我搭大飛上去，唔知點樣幾多錢上去，又好好玩咁樣，又落翻嚟咁樣可以偷渡添。 係， 即係好多唔同嘅漏洞同埋途徑咧，就俾你可以出出咁轉咯，喺中國香港之間。 係係。 咁當你幾萬人出出咁轉嗰個嚴重嘅疫區嘅時候，點會？ 冇翻三幾百個奶嘢咯， 聽講清零嘅喎，中國係 咁啊係，即係佢哋成功抗疫噶嘛。 係啊， 佢哋而家爆成點啊？佢哋 嚇點啊？ 而家佢哋爆成點啊？北京唔係啊，又爆咗，爆完係啊，又重開啦，好似 唔係好跟得到啊，即 係。唉，佢哋嗰邊就好亂。 究竟又爆定冇爆？跟住又水災又點撚樣啊？ 又涼又涼又饑荒嘅，又蝗蟲，都唔知係咪真嘅，即係啲災害多到咧， 唔知做乜鳩。 你都不知道是不是的，好似、 啊、 即是你会想这么多灾害的人都还没死的， 已经资讯 疲劳，还没想那么犀利， 已经资讯疲劳了，太多这些这样的灾害。 总之中国就不是死人就想楼了，人人都成日这样，不是天灾人祸 了，是的啦。不过即中国的人民 是很坚忍不拔的， OK， 那就 写年草都可以， 是的，那就很顽强的，他的生命力是比小强还要犀利的，所以就不是那么容易就会死的、 嗯、 所以这个就我是对中国是有信心的、嗯、对中国人呢能够 有信心是什么， 有信心是幸存的， 幸存 是的，经历这么多东西， 哎，吃完素表都不死的， 是啊， 我见到他们是水灾的，跟着整班人就不知道等到洪峰来什么鬼在捞鱼，就是我捞鱼的，捞了几十条大鱼，大条 哇肥肥了，发大 可能他们那里也有饥荒问题，因为洪水来到他们还要下去我捞鱼，可能都严重的粮食问题，不过讲香港先，现在香港就爆得很厉 害， 即是 昨天就过百单，昨天定前天就过百单，跟着就回落六十几单， 而且你看到医疗系统好像是不胜负荷，已经 不胜负荷了， 即是说那些譬如检测这样呢，就说一天不知道检测七千个还是八千个还是几多个这样呢，就爆晒厂这样，通地都是，整个走廊都是一样本，然后那些隔离病房又说今个星期之内会爆满，然后又出现很多错误，即是开始 检测的错误， 检测错误啦，包括 因为太多承载力不到，攰啊嘛，人会犯错嘛， 即是证明他们真的超出负荷咯，咁样， 同埋 你都见到医院入面很多嗰啲咩院内感染啊，好似系，即是在病房入面感染，所以可能醫院入面都有呢個問題，即係超載啦、失誤啦，都唔出奇嘅，即係已經係你見到出現混亂啦、醫療系統，咁啊有啲令人擔心啊，的確啊，係嘛？ 係啊， 咁啊，但係嗰個情況咧都估唔到會點樣，即係會嚴重落去啊，定係減輕咧？我都唔知啊，你覺得咧？定有冇數據有講過？有冇人分析過？ 有咩數據分析過？ 前天文台台長好像有講過啦， 講過啲咩？ 林超英 講過啲咩？天文台喎、啊，好像唔係好關事咁啊。 佢又拎咗幅圖出嚟喺度講嘅，有個 Y axis、X axis 咁樣咧，用個 log scale 喺度講啊，其實即係嗰個數字咧下降緊咁樣，呢個係我哋抗疫嘅努力成功類似咁樣嘅嘢。 哦，即係有個偏差值係嘛？ 係啊，類似咁樣啦。咁人哋喺度屌佢啦，就話啊都實實咁樣。咁而家就有啲紛亂啦，有啲人就話唔好戴口罩，又戴口罩，就話唔使咁驚，話好驚咁樣咯。 其實咧就我個人咧口罩都會要戴嘅，但就唔會太擔心啦，因為畢竟咧即係這個傳染啊，即之前啲病毒嗰啲學家啊，傳染病嗰啲學者都講過，咁佢話咧病毒咧傳得幾傳咧，即係往後嗰啲第幾波啊、第幾波嗰啲咧， 將得非常啊嘛。 係啦，咁就嗰個毒性會減弱嘅。雖然即係可能個傳播力仲喺度，或者都幾高，咁但係個毒性會減弱啦。咁所以其實我又唔壞話太過。 趨勢係會變咗，個生存力會加強咗，但係個威力會減少。 係啊，因為就係 開始同呢個世界、同人類、同即係其他物種咧去。即係尋找一個平衡咯， 因為太強咧就會殺死宿主啦， 係啊， 所以就會 你玩個瘟疫公司嚟嘅嘛，你玩個瘟疫公司嚟嘅嘛， 冇啊， 之前咪好撚多人喺度講緊武漢肺炎玩嗰啲 game 嘅，係嗰個瘟疫公司其實佢就係有細菌啦、有病毒、有好多種俾你玩嘅、 嗯， 正如你所講咧，即係如果你升級咧，你可以揀升嗰只病毒咧，升唔同方向，升傳播力啊，升生存能力啊，升嗰、那個殺人能力、威力啊，咁樣各樣嘢嘅。咁咧， 如果你那個病徵呢，即係太早就發病呢，太早病徵呢， 傳播力呢就低啦， 就唔係好容易發現到你嘅存在，好快就會研發疫苗去嚼低你。如果呢你那個殺人的能力太高的話，一入到去呢就殺到呢，就好快殺死曬叔叔。 是啊 是 啊， 就好似我哋傳染唔到，然後最後你都係輸嘅，因為太快殺死曬，佢連傳染嘅機會都未有，佢已經死咗啦咁樣咯。咁所以呢最理想，即係一隻 game 入面最理想呢，就係你好強嘅 傳播能力，然後呢就冇乜症狀，咁慢慢傳咗，然後呢然後你就升級呢，令到佢變種啦，病毒變種呢就開始殺人啦，咁樣就會好勁。咁而即係咁咯，不過呢個遊戲嚟嘅，成日分享下嗰個武漢肺炎嘅遊戲。 係係係。 咁而家唔知道會唔會正如你所講啦，可能都係嘅。 咁我覺得，應該就隨住嗰個時間嘅流逝咧，嗰個毒性會減弱啦。 啲人就話會變咗好似傷風感冒咁樣啊，啲風土病啊。 唔知啦。 即係某啲季節就會比較勁啲啊，即係佢唔會再消失噶啦嘛，呢種病毒。 唔知啦，咁啊，但係即係小弟仲年輕啦，嚇廿零歲啦，咁就都覺得身體咧，就算中咗咧，都應該都冇咩性命嘅危險嘅，起碼。 其實我就聽過有兩個 case 係話佢哋應該中咗，但自己嘔翻好嘅。 係。系咯，即系你后生，其实你就老老实实，真系后生就系本钱啦，濑咗嘢，你嗰个第一，即系你嗰个即系身体机能一定好啲噶啦，咁亦都系好快就我相信可以即系赢到个病毒。 因为我识一个人咧，唔知有冇同佢讲过咧，佢系之前佢揸 Uber 揸车啊，剩嗰啲咁样嘅，就接好多机场客。 系， 咁佢就大概系上年12月嘅时候咧。就一輪病咗，佢話發燒，食藥睇醫生都冇用， 奶 嘢一路燒咗個零禮拜，然後就自己好翻咁樣咯。即係佢話後屘睇翻症狀咧，完全一樣咁樣，即係佢話懷疑嗰陣時中咗，都唔出奇喎。十二月嗰陣時咪爆緊咯武漢，咁佢成日車嗰啲咁嘅客，真係應該奶緊咗嘢。咁樣認為俾佢老婆，但係都冇事兩個。 哦，係咯係咯，咪就係咯，即係你年輕嘅話，其實就嗰、那個傷及性命嗰個危險就冇咁高嘅，我覺得係咪？ 咁而家死咗兩個嘛，好似啊。 咁但係即係你大，所以你睇到 年紀大咗百幾歲嗰啲咯。 你睇到而家嗰啲咧，好多攋咗嘢啊，跟住真係死嗰啲咧，都係嗰啲咩住嗰啲護老院嗰啲啊，唔係七十幾啊，八十幾噶啦。咁所以咧，我個人嚟講， 你去個護老院你見到咧，其實佢哋係失智嘅，好多都係失智，即係佢同你溝通唔到啊，已經 係。 我都是痴痴呆呆啊，或者是疑惑啊，自己跟自己讲嘢啊，懒住交 BB 公仔啊咁样啊，或者即系好多我谂住得安老院嗰啲咧，我见过吓有八成，佢哋系沟通唔到嘅，八成床位嗰啲成长时间系瞓喺度，好夸张嘅，系得一两个咧系精灵啲咧，系真系好精灵可以同你倾到偈，其他佢哋系冇办法同你进行对话嘅咁样情况。咁所以嗰啲同埋本身已經好多病啊，真係好弱嘅， 係啊， 真係好弱嘅。 所以咧，其實咧，而家咧，我覺得最擔心嗰啲咧，就應該唔係啲年青人啊，係啲老人家啊，其實 係啊，小心屋企嘅老人家咯、啊，大家應該。 咁你又知啊，老人家咧就好中意咧就唔聽話啦，係 啊， 係啊，唔戴口罩啦， 出街跟住出到街又話哎好焗啊，想拉低個口罩透下氣咁嗰啲咧， 又話我幾廿歲人啦。怕什麼啊，死嘛死咯，咁樣，咁啊，係啦，就係咁啦，咁啊，呢一個疫症，我估啊，即係對於後生啲嘅，應該就冇乜太大實際威脅啦。咁但係我覺得始終都會越嚟越嚴重嘅話咧，會對香港醫療系統造成好。 其實香港的情況和外國的情況是怎樣的呢？ 即是怎樣的呢？ 即是香港的疫情和外國的疫情有沒有比較，或者大家階段是如何呢？即是外國呢，他們由頭爆到尾，香港是其實開頭是禁住了，然後現在才失手叫做爆。 香港有些人就說稱之為第三波，外國就應該是現在是去到第二波的，應該 第二波了嗎？ 是啊是啊，因為慢一點嘛， 即是遲過我們爆的。 是啊，當然啦，第二波的 都算是啊，即是由即是傳到過去，由開頭爆是中國爆先，然後就 台灣好像一直都沒什麼事， 一直都沒什麼事， 好像 是韓國和日本是爆先的。 台灣就是絕對防禦來的， 是啊， 平衡世界，台灣人說屌你好像生活在平衡世界、啊、其他國家的人想怎樣抗疫，但口罩台灣人就 想在這裡、啊、等等中午吃什麼是吧，看戲 看什麼戲啊，這樣啊，咁啊，咁人哋抗疫功夫做得好啦。 而家美國咧就嗰、那個每日嘅確診人數係慢慢升啊嘛， 係 好誇張噶嘛， 不嬲都係啦。 但係咧就咁有啲講法就係話，哇美國唔掂啦，話死好多人啊，有好多確診啊。咁但係原來人哋美國嘅政策咧就係、是鼓勵啲人咧，鼓勵民眾咧係去做一啲檢測嘅，即係佢可以係周街都有一啲嘅檔口咧係俾你。就去做一個檢測嘅、哦，即係即刻可能攞樣本啊，唔知點樣咁樣，但免費嘅喎，即係街頭巷尾定點樣咧，都會好容易俾你做得到。咁好多人就變咗，話你唔使錢咯，得閒咪做下咯，得閒咪做下咯。咁因為背後佢係一個好強大的醫療系統啊，即係好多實驗室啊去支持住啦，咁人哋做得到嘅。 嗯嗯。 咁佢哋咧就一睇咧就唔係睇嗰個確診人數啊，而係睇整體嗰、那個positive rate，、 嗯、 即係。你有之前咧都 keep 住，大家即係得鳩閒無事就走去驗噶嘛，咁可能每日 keep 住一百萬人驗嘅，咁、 嗯、 由每日確診人數咧就由五萬而家跌到四萬、三萬，都 keep 住一百萬人去驗，即係變咗整體真係成個美國整體人口咧嗰、那個感染人數咧其實下降緊嘅，如果係咁計嘅話， 嗯、 即係雖然你見到係慢慢升啦，只不過佢因為所有都驗啊嘛，咁、嗯、你中國你唔驗啊嘛，或者你。嗯即係驗咗佢，我死咗唔計啦，咁樣又點樣啦？好多都唔計。 係。 咁美國咧，似乎就一路都控制緊啦。 係。 即係你話佢第二波咁一路撳住，但係同香港嘅情況好似又難啲比較咯。人哋嗰個真係已經爆到周圍都係一路撳，但係香港咧就係而家未知會點樣。其實我 覺得會繼續爆一輪先嘅，點都會係咪先？即係繼續攀升先嘅。畢竟香港係一個人口密集嘅大都市啦，係嘛？咁但係咧，佢如果係繼續係咁爆上去咧，咁我覺得香港嘅醫療系統咧就真係未必應付得。 即係去到而家已經話頂點啦，即係醫療系統已經係負荷唔到啦， 已經 handle 唔到啦。咁到時候咧就。 但好明顯嘅趨勢係每日仲會有一百個確診到啦，起碼 係啊係啊係啊係啊，嗰啲負壓病房都唔夠用啦。 其實而家身邊好多朋友都話：哦，我嗰棟中咗啊，我隔離嗰棟中咗啊。 係啊， 好多都係啦，而家其實無處可逃啊，可以話 係啊。咁所以就 都冇話逆穿唔逆穿，逆區唔逆區，因為你估唔到你突然之間可能你嗰棟有咧。话唔埋啊！ 咁所以即系，即系如果大家想即系帮下啲医护人员嘅，咁就做好啲个人防护啊，出少啲街啊，戴口罩，勤洗手，啊用酒精搓手液咁样。 真系唔好出去蒲啊！ 系啦，唔好搞咁多嘢啦，咁样。 而家好似都冇得蒲啦，系嘛？ 冇得蒲啦， 酒吧收咗皮啦。 唉，即系连即系晚市堂食都冇，仲可以有啲咩嘅嘢做咧？其实即系。你睇嗰啲咩做 gym 啊，咩著管啊、戲院啊，全部強制封鋪啊，遊戲機鋪啊嗰啲，美容院嗰啲都唔俾開，係嘛？咁其實都冇咩好玩噶咯，即係出街都咁，所以咧留翻喺屋企睇 Netflix 就算數啦，嚇、啊、咁樣啦，咁啊幫下手啊，當係咪先？咁啊不過即係即係呢個咁樣嘅大爆發咧，咁人都知咩原因啦，係嘛嚇？即係唔通無啦啦屌到尾從天而降啊，又有病毒帶菌者咁樣嚇？咁所以咧， 無中生有啊， 係咯，即係其實咧有時候咧就係、是政治凌駕呢一個專業啊，係會死人嘅嚇，係、啊、會搞出人命嘅。咁啊，我個人咧其實就唔係覺得太大威脅嘅。咁啊，老人家咧個威脅咧會非常大嘅啊！咁啊，但係即係你知啦嚇、啊，即係嗰啲撐政府嗰啲又係咁啱又 overlap 呢一類人啊！咁算唔算係呢一個自作自受咧？咁 嗰個唔知咩律師嗰個代表個界都話叔嗰個有確診咗， 係咩？哦，咁樣啊，哦。好啦， 走唔甩噶喎呢啲嚇， 咁啊唔知啊，唔知咯嚇，呢啲叫咩？因果循環係咪？ 報應不爽咁樣樣嚇。咁 電腦大爆炸 係啦，咁啊冇咩好講嘅，其實真係。 講下英國啦， 係啊，即係疫情呢啲咁啊，都爆緊啦，仲可以咩可以點做咧？嚇咁啊，你講英國咁啊，咁啊英國牛津大學咧就話九月咧就。有疫苗 喎、啊，即初步咧係似乎係有啲料到有反應嘅、 啊，因為呢個英國政府已經訂咗一億劑喎，已經預訂。 哇！佢落得單即係話掂咁嘅意思啦、啊，即係佢擔保我擔保， 即因為 政府擔保掂。 係啊，因為佢話最即係而家試咧，佢嗰個疫苗咧係可以起到免疫反應嘅。 嗯 咁啊，應該都有助壓制呢個。 起碼好過冇先啦，係嘛？有免疫反應好過冇啊。 係，梗係啦，當然啦。咁所以咧，就即係嚇喺呢啲咁重要嘅時刻，真係呢個西方文明國家， 魯班大國又出手噶。 係啊，即係呢個西方文明國家又再一次拯救咗世界，係嘛？係 啊， 咁樣啦。 咁啊，希望真係可以快啲有呢個疫苗啦，唔好搞咁大，因為 唔好搞咁多嘢，即係大家都 西方世界都爆得好大鑊嘅，真係。 大家都抗疫疲勞啊，經濟都嚴重受損啊。 係啊，香港再過埋呢輪又唔知執幾多噶，又即係死好多鋪頭啊，應該。 死㗎啦，死緊㗎啦都。 係咯，個個諗住，終於捱完啦，又嚟 啊。 係啊，連續幾下都係㗎啦，呢年齡都係每次諗住，完啦，跟住又整第二樣嘢嚟，完啦嘢整第二下先咁，即系睇下边个唔死得，真系好难讲啊！ 系啊， 我讲英国啦，咁而家取消咗呢个同香港嘅引渡协议啊嘛。 系啊，呢个英国嘅外相啊，蓝韬文啊，咁啊喺呢一个香港时间香港时间星期一晚九点半咧，佢喺呢一个英國的下議院嗰度咧做一個所謂的 government statement 啊 ，on 呢個 China 嘅，咁咧佢就講到咧就係話，其實我哋咧都係想同中國咧係有一個好嘅關係噶，咁但係咧因為中國咧就佢唔理自己呢個所謂大國持份者嘅身份啊，係去盡國際責任啊 ，blah blah blah blah blah， 咁所以咧咁其實咧我哋即係英國咧就必須係要有一個。有個應對的是所以呢鑑於一個港區國安法的實施呢7月1日英國呢是宣布即時而且無限期地呢是去暫停這個跟香港的引渡協議的 停止嘛只是終止啊可不可以這樣說呢 不是英文是 suspend 的 suspend 的是 是雖然就是 immediately 和這個 indefinitely、啊咁其實即係取消咗 啊！比較客氣啫，英國佬咁講嘢，不嬲都 係啦。即係英國人講嘢就係咁啦。 先後邊我哋都好想嚟做好朋友㗎， 梗係啦。咁所以咧，其實就已經係停咗啦，而家咁同埋咧，就係將適用淨係適用於中國大陸嘅武器禁運咧嘅措施咧，就係延伸到香港嘅 實施咗香港。 係啦，咁咧呢一個咁樣嘅舉措咧，其實咧 算唔算係？一國兩制中英聯合聲明的即是一個指標啊，即是英國對香港的一個看法，都實質行動嚟嘅咯，其實已經係。 係當然啦。其實咧，呢個係有一個好即係政治上啊，嗰個 implication 係大嘅，大過你其他嗰啲五眼聯盟嘅國家話終止嘅，因為其他五眼聯盟嘅國家始終唔係中英聯合聲明嘅締約國啊嘛。 始終不是真真正正的個 stakeholder 即是那個持份，即係簽署人啦，即係 即係英國啊，作為一個所謂中英聯合聲明締約國的當事人咧，佢咁樣樣係 suspend 咗呢個所謂引渡協議咧，其實咧就已經係宣告咗佢自己咧係對呢個所謂 一國兩制啦 ，中國所作出嘅承諾咧係投下一個不信任票啦，已經 好得意喎！佢哋而家有冇講話一國兩制仲存唔存在啊？剩下嗰啲啊嘛， 冇。哦、你留意一下，我好像冇睇到。 英國佬不會講呢啲嘢嘅，即係佢做出嚟嘅。 因為其實佢自己藍韬文都講係一個係一個叫做咩啊？呢、這個港區國安法嘅實施係一個 serious breach of joint declaration 啊，嚴重違反中英聯合聲明啦，咁樣嚇。咁所以其實即係英國 佢又冇話廢咗中英聯合聲明，佢即係違反啫。 嚴重違反 係嚴重違反 嚇，咁啊。 嚴重違反都很嚴重的，因為出自英國人口中， 英國人講到明嚴重就真的 就很嚴重，就比嚴重更加嚴重， 應該 因為經常 understatement 的嘛，是的，是的，所以呢其實即他終止這個所謂的港英的貿易、這個引渡協議呢，其實就是即變相其實他已經是覺得你思維的了，其實 還有武器禁運， 是啊，就是覺得你是中國已經單方面撕毀了這個所謂國際條約啦， 香港也是中國 的，是啊是啊是啊， 或者取消香港特殊地位咯， 是啊，即其實等於即英國是之前簽這個聯合聲明，就是等於用它的那個國家，那個國家做一個擔保，就是 guarantee、香港仍然是香港九七前的香港，現在它都不佢搞即係宣布嘅措施，其實佢就唔再 guarantee 嘅意思啫嘛，即係意思就係同其他文明西方文明國家講，唉冇啦，屌我唔認啦，唉已經搞臭咗啦，拜咁樣樣。 啊，英國又好少可咁硬咯、啊，即係。係啊，我覺得英國都算係硬噶啦，今次都算係搞多屎棍噶啦。 硬咗。扯咗 搞多嘅嘢，點解咁硬嘅佢？ 食咗偉哥， 係啊，有少少超乎咗佢哋平時會做嘅嘢，我覺得。 因為呢、這個、第一啦，即係可能冇咁重要，但係都係其中一個因素，就係、是、關乎到佢自己嗰個國格啊。嗯。啊，佢嗰個 honor 係啦，冇錯，佢個 honor， 因為如果冇理由就係話你中國。擺到明居馬啦，都唔係即暗馬底啊，陰啲陰啲啊，之前就陰啲陰啲咁啊，英國佬都當睇唔到啦，係咪？咁你而家 煩根本就 係啊，咁你而家擺到明居馬，即係擺明落我面玩串個場嘅啫，啊，咁我唔反應啊，仲陰仲話運作良喂一國兩制運作良好，咁我咪好，咁我咪好冇面。 英女王仲使出嚟見人 嚇，仲、出共使出嚟行嚇，咁、呢個所謂叫做國際法啊，國際法呢個咁樣嘅以呢個 rule base 為一個叫做運行嘅國際秩序，咁係咪唔使玩先？ 咁英國嚇咁多年歷史積積埋埋，咁啊又做臭個黨，唔係幾好啊？ 梗係啦，咁所以點都要表示下嘅。 係咯，始終都係個老牌民主大國，唔能夠嚇。即有些東西都不能夠是 又是一個什麼又是最悠久的西方民主國家是吧，議會民主是吧，如果這樣都不做事的 西方文明發源地 是啊，吹得幾大有幾大。另外一個因素就當然是美國啦，是吧，美帝一定是夾他的啦，這個現實一點啦，這個就比較這個就個因素比較重要一點，我覺得夾他就是這個、英美貿易協議啊，因為嚟緊咧呢個 Brexit 啦，咁啊英國就點都要傾 deal 啦 ，trade deal 啦，咁啊最大單 deal 嗰個咁一定係同美國嗰個啦。咁啊美國嘅對華態度強硬咧，就已經越嚟越硬啦，係咪？咁啊你英國如果想同美帝傾好個 deal， 咁你冇理由唔跟住硬噶。咁如果唔係你點樣傾嗰個好 deal 翻嚟先？即所以你即係華為嗰啲咧，就唔俾佢玩啦，係嘛？香港問題一定係要跟呢個機啦，係嘛？即係有 航空母艦都要跟埋佢啦。 係啊，就航空母艦都要跟埋佢啦，係咪先？即係因為呢、這個 喂，有人講咧話航空母艦咧係一個攞嚟傾協議、傾簽和約嘅一個地方嚟嘅喎。 係啊，日本咯。 日本 系啊，因为当时呢个美军嘅战舰啊，唔记得咗叫咩号啊，当时咧就驶入东京湾啊嘛。 失意啊，将军。 嗯， 嗰、那个阿麦将军啊， 麦克阿瑟。 系啊， 系啊，咁啊，将美军战舰驶入东京湾，咁然后呢个日本政府代表就系喺呢个舰上边签字投降啊嘛。系啊，咁、所以航母系啊。 是 這樣的， 有人不知道哪裡 call 出來，他說這個是一個平台，即是他說這個伊麗莎白二世女王號呢，是即是這個航母艦是一個平台，是一個交流平台，還是不知道怎樣的平台， 怎樣呢， 不知道口在哪裡 call 出來，即是說不是拿來打的是拿來 飲茶的， 是啊，真的拿來飲茶的，大家聊天飲茶的、順便簽埋嗰啲約嗰啲地方， 哦，咁樣嘅 接受投降嗰啲地方嚟，可能 哦， 係啊，可能 係啊，咁啊，休息一陣先啦， 休息一陣。